要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从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二呢，为您播出了纪念相声名家尹笑声先生的专题节目。其实尹先生有很多录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播出过，那么今天呢再为您选播几段尹笑声先生的作品，来怀念这位为相声小剧场的发展和传艺做出了很多工作的相声老前辈。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传统相声口吐莲花尹笑声邓继增和说。 那阵儿说相声 啊， 跟现在不一样。 当然呢， 现在相声专场，最多了，跟曲艺在一起， 哎， 有古曲的段子， 是是， 过去不是，过去也不叫曲艺， 叫什么呢？ 叫十样杂耍， 综合性的演出。 杂耍，怎么叫杂耍呢？说的、唱的、耍的、练的、变的， 全有， 都在一个台上。 对， 那这是什么？车技 哦， 自行车 啊， 什么耍坛子 有啊， 踢毽 嚯， 抖空竹， 哎，太多了。 说相声，都在一起， 哎， 后来就分了 哦， 说的唱的为曲艺， 对， 耍的练的变的，这为杂戏， 分开了， 都分开了。 哎， 那是中国戏法，中国戏法你看过吗？ 见过呀， 和中国戏法 啊， 跟我们说相声一样，穿长袍 啊， 穿着大褂 啊， 不，他那叫夹袍啊， 夹的 ，我们这都是单的， 是是， 而且他那个夹袍啊，颜色都是深颜色 哦， 黑的 哦， 青的， 嗯， 最浅的也得藏蓝， 哎，比较深， 里儿呢，大部分是红的， 哦，套一红的， 这两种颜色不透光。 哦，就跟电影院过去帘儿一样， 哎，做出来合体不行 哦， 它要又肥又大， 干嘛呀？ 它身上好带东西 哦， 观众知道这个东西在身上带着 是， 可是他还是爱看， 哎，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带上来， 奇怪呀！ 大火盆这么大，一变出来放在台上，火苗冒这么高。 绝活， 你说他怎么带上来的？ 就是 他变的时候啊，手里拿着这么大见方的一个夹背， 什么叫夹背 啊？ 那叫袜子 啊，对 啊， 叫袜子 啊， 袜子这句话是满语， 对呀、 到现在没翻译过来 哦。 您问这个变中国戏法那演员 啊， 你说这个袜子这句话 啊， 翻成汉语。是什么？ 不知道， 他回答不上来。 哎， 到现在没人知道。 哎， 我那么琢磨 啊， 这袜子，就是夹背。 好嘛，他给改了。 他手里拿着这个袜子 啊， 袜子有这么几句固定词， 还有话。 袜子面上没戏法，里儿上藏不住，袜子往肩膀上一搭， 怎么样？ 这时候这手，可就伸进去了。 对。 这戏法可就来了，这掌啊， 哎， 开， 嘿， 就出来 哦，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您还挺熟悉， 哎，就

他就这一亮馅儿 啊， 面条上那个汤儿 啊， 也顺着胳膊往下流，眼看着那个泡就起来了。你再看这勺， 这叫 一晃这胳膊，这叫金丝灿烂呐！ 哎呀， 我在这儿给您学，您都乐。你说我在当场，我亲眼目睹，我受得了吗？ 受不了啊！ 我实在我是绷不住了。 是， 我拿手一捂嘴，我这么一吭哧， 怎么样？ 坏了！ 怎么了？ 我嘴里还含着两根面条了。 是， 我这么一吭哧 啊， 这面条打鼻子眼出来了。 哟， 这何德利一看就急了。 是吗？ 把他手里面条啪就拽了。尹肖胜，您这不对，您 怎么了？ 您这帮死手骨头，我这金丝缠腕还没练完了、 啊、 您那有二龙吐血。 二龙吐血。 以上您听到的是尹笑声刘文步和说的学吃喝，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生不逢时尹笑声冯宝华和说。 还有人说人这个五官呢， 嗯， 五官长相能代表出来人的一生命运 啊。是是是是， 说是五官哪好， 嗯， 这个人什么命， 嗯， 他得走什么好运， 嗯， 他得是什么受穷的命 啊， 什么是富贵命 啊。哎，这我可知道、那街上有那相面的，不人家就这么说吗？ 对对 啊， 还有人花钱找那个去了。 哎， 花钱让他们给看看 啊， 花钱看那个 啊， 还不如找我来了。他那两下子还没有我灵呢。 是吗？哦，你 会那个？ 会这个？ 我比他们强。 既然要这样， 嗯， 你给我相相面， 给你来来 啊哈，给我来来， 给你来。 嗯嗯， 五官呢？ 啊。 相面必须看五官。 哦，是是。 五官是什么呢？ 哪位五官呢？ 五官就是这个您脑袋上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叫什么话呀？ 就是 什么叫乱七八糟啊？ 不，就这些，就这些个这些东西吧。 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眉目鼻口耳。 哎，是是， 这就叫五官。 哦，对， 它都有名啊。 哦，是是， 有名。 哦， 这眉 啊， 眉为保寿官。 哦， 眼为监察官。 不是。 耳朵， 可行了， 啊！ 一会儿你拿我这卸零件了，是怎么着？ 不是，我让大伙看见。 但我受不了啊！你就说吧。 耳为监察官， 嗯， 口为出纳官， 是 鼻子为审判官。 哦，这为五官， 五官。 嗯， 按相书上说， 是 五官有一官好， 嗯， 走十年旺运。 是是， 五官有一官不好， 怎么样？ 走十年生衰败运。 嗯， 我瞧瞧，我瞧瞧。 您看我五官， 行， 您受得了吗？ 我看看您这五官。 啊，看五官你也不能这样。 我说您得冲着我，我得看清楚了。 是啊，那你别掐呀。怎么样？ 您这五官呢？ 啊， 我不能说。 为什么呢？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你不可能。人呢不广啊，净听好听的。 您这五官呢 啊， 稀松平常。 哦，是是是， 不是这么理想。 哦，是。 也就是说呀 啊， 您这一生啊 啊，我 您就有几句话就描写您的一生。 嗯，您说说。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 嗯， 自己为难自己知。 是， 人人都说你心欢喜 啊， 你委屈为难在心里。 哎，有点意思。 是好比呀 啊 蜘蛛罗网在眼前， 嗯， 又被狂风吹半边 啊， 半边破了半边整。 是， 半边整了又团圆。 哦， 就如同是卖豆腐的点了二亩河滩地。 是是， 江里来 啊， 水里去。 是是，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 嗯， 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 哎呀， 搂一耙子， 嗯， 搂一匣子。 是是， 过路的财神， 嗯， 认神没落住。 哎，一点不假。 相声界里冯宝华 啊， 您的能耐不小。 哎，什么能耐 啊？可是您呢 啊， 一辈子没挣过大钱。 真是这样， 没挣过钱。 哎，对对对， 您回想回想 啊， 挣过大钱吗？ 没有。 你自己心里也不平衡 啊。对呀， 自己有时候也琢磨吧 啊，也是犯牢骚。 就凭我冯宝华， 嗯， 我这么大能耐 啊， 我这个头，我这长相 啊， 我怎么就挣不着钱呢？ 这真是啊。 你知道为什么？ 原因是您说说。 四个字儿，

吃了吗您呢？ 谷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